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在新型肺炎高峰期后分三个阶段重启经济的准则。各州州长可以自行根据州内的情况去做，预计大约会有29个州能够相对较快重启经济。首阶段建议维持学校关闭，雇主应该继续鼓励遥距工作，民众要保持社交距离，避免10人以上的聚集。酒吧维持关闭，但是大型餐厅、戏院和体育馆等场所在维持严格的社交距离之下可以重新运作，到第二阶段可以复课以及恢复非必要旅行。到第三阶段，医疗弱势的群体可以恢复公众互动，但是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渐转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5点，升370点，总成交金额1,1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燃气23.2跌1.1，腾讯控股409.4升2.4。阿里巴巴207.8升4.8，中国平安78.65升2.5，盈富基金24.55升3毫，美团点评99.85升1蚊，友邦保险72.25升2.8，汇丰控股39.65系跌5仙，FIE 南方恒指7.55跌2毫，中芯国际15.04系升咗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75，瑞士法郎7.993，欧元4.927，加元5.517，新西兰元4.658，欧元8.40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36。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7点，升607点。港金现价报15,7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95美元，卖出1,70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中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嘉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中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嘉龙村。咁至于喺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近住管道出口因为有汽车着火，慢线仍然喺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返，喺窝打路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以及系后少少桥面段近住沙福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而喺观塘绕道因为临时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快线都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 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ka Hikaru 宇多田光 Sekai no Owari 世界末日 Yonetsu Kenshi 米津玄师 The Waves Shina Ringo 追名临头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苏东音乐，苏东音乐，激不退，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眼泪，不识趣，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 藏心上。 星景开始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先问你的有黄婉之，跟住就用呢一首歌啦，将成个嘅画面带到你去冰天雪地嘅冰岛呢个嘅世界。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碧玉》。每一种嘅颜色咧，其实都有一种附带嘅少少嘅意思，或者带到俾你嘅想象嘅。白色可以令到你想到一种纯洁无瑕，同时间都可能带到你一种苍茫的感觉。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个看他出牙，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若亦见，你与我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渐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运童年，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日烟，察觉你也都被损，让我现时热恋，去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远传，只后悔凝望你越行越远。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枕边，若然心迹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没人与是永恒。 整个说法就有一种嘅无瑕喺中间嘅。 等不到某天你着婚纱，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疤。 跟住而家听紧嘅呢一首，有一种嘅苍茫喺中间。嚟自 Robin and Candy 新歌《红白》。两首歌都系讲一次嘅错失啦。黄婉之首歌就系错失咗一次嘅音乐会。Robin and Candy 就可能错失了一次跟你的好友相聚的时间，同样都是叫你珍惜眼前那个人。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

量究竟会不会成功，团结一心不要忘记初衷，无论经历多少几个秋冬，终有一天能够走出这个迷宫，烟飘花火于城中，枯叶散落烟随风。 有边个唔想做个小小废青，被逼挺身不息与绿魔交织，步步进击过激，全民反击发声 say no to fate， 与你感到不幸，此人说梦说到几时啊，根本冇可能会回到从前，痴心妄想望开我想，我想你同我一起打一场硬仗。 记录咗一趟颠簸嘅旅程呢首作品，嚟自 Retro Hip Hop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呢叫做《山下见》。至于喺三点半钟之前咧，就揾嚟有呢一队嘅乐队啊，《世界末日》，记录住终点嘅美好风光，新歌《Drop Out》。 Please for walls feel so small. From drop up on the bar, there might die, give us space, ma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批评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有漏洞，保留十围的方案不完善，没有照顾部分行业面对的困难。假如政府不堵塞漏洞，将会在立法会财委会上就基金拨款申请投反对票。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第二轮基金有三个漏洞，包括不少行业仍然未能够受惠于各项措施，例如发型屋和洗衣业等。早前获补助的行业一再获得补助，形容基金是政府的权宜之计，排除了很多雇员在外。另外，810亿元保就业计划中，政府未有监管，并未能够保障雇员实际上获得多少补助。对于有报道指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要抗衡中央官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马道立早前已经发表声明，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就没有事实根据的事情作出揣测，相信负责任的媒体在报道前会确认事实，亦都相信专业人士在发表意见的时候都要基于事实。司法独立是香港的基石，不可以随便被人误导。他重申，本港的司法独立在基本法有健全机制保障，委任法官的时候不会因为政治立场。对于港澳办和中联办早前点名批评主持立法会内会会议的公民党议员郭荣亨，郑若骅说，香港按基本法在某些事务有一定高度自治，但是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有责任有权对香港事情提出意见。他说，社会反而要关注有人向外国政府建议透过外国法律制裁香港，并且提交报告影响香港施政，才是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是违反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国泰航空宣布关闭位于美国纽约、三藩市和洛杉矶三个机组人员基地，合共裁减286名员工，正是同受影响的员工和工会沟通。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影响航空业，国泰目前已经停飞大部分航线，并在上个月宣布关闭在温哥华的外站，涉及147名员工。国泰寻日说，正是探讨可行方案应对危机和保留现金。日本本土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10,000宗，204人死亡。东京都疫情未受控，单日再破纪录，多201人确诊，累计2700多人染病。内阁办公室再多一名官员确诊新型肺炎，是第三宗病例，患者未有同其他大臣密切接触。首相安倍晋三昨日宣布紧急状态扩大至全国范围，呼吁民众留在屋企，并且希望在月底开始的黄金周长假期限制人员流动，遏止病毒继续传播。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渐转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1点，升366点，总成交金额1,23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燃气23.25元，跌1.05元；腾讯控股409.4元，升2.6元。阿里巴巴207.4元，升4.6元；中国平安78.65元，升2.5元；盈富基金24.6元，升3.5元；美团点评99.85元，升9.5元； 汇丰控股39.5元系跌1.5元，友邦保险72.15元升2.7元 ，FIE 南方恒指7.5元跌2毫，中芯国际15.02元系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瑞士法郎0.971，加元1.409，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7点，升607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96美元，卖出1,69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个业街天桥通去启祥道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个业街天桥通去启祥道支路系封闭咗噶，咁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啦就系封闭咗，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德朗村快线嘅工程就已经完成啦，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较早时啦，因为有汽车着火啦，咁曾经封闭过噶，而家已经重开，就系、青沙公路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嗰度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咧系过咗皇后大道东嘅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油街那段是有些挤塞的。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我哋大家用加深努力。 我们在乎你。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我叫世锦晴，是一个田径短跑的运动员，现在是香港的青年排名是头十名以内。咁上年都好彩，成为呢个青年 U20 嘅职业队嘅一份子，同队友喺呢个全国青年运动会度打破咗香港青年嘅4x100米同埋4x200米接力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常在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尔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个礼拜五咧，喺三点半钟之后嘅 show 到音乐咧，我哋继续有呢个系特别嘅时段啦。咁你可以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系、睇到我哋有个 live 嘅，系、啦。咁而今日我哋同佢倾嘅对象咧，就系、近排出咗佢嘅 EP 嘅黎晓阳。 Hello Michael。 Hi。哇，咁样做访问几有趣？ 几有趣啊！ Yeah。 你而家身处系咪喺你间房啊？ 唔系啊，系我个厅啊。 你个厅啊？因为你后面挂咗一幅咧，系一个系咩？好针织嘅嘢，有个蛇喺中间嘅，系咩嚟噶？我想问。 系啊，系喺秘鲁买翻嚟嘅一幅挂毡啦。 系。 咁一路都未有机会挂出嚟，都唔知挂喺边。但系而家因为屋企太乱啦，所以要做呢啲访问咧，咁我就挂喺后面，就遮住啲遮住垃圾嘢啦。 哦，终于揾到佢嘅用途啦。 但系嗰啲图案有冇啲咩特别讲究定故事嗰啲噶？ 即係有啲人話，即係你裡面嗰條蛇其實就係自己裡面嗰個慾望啊，嗰、那個 ego 啊咁樣嗰啲，即係比較 spiritual 啲嘅嘢咯。係啦，咁都係當地嗰啲婆婆織嘅、一針一線全部，哇！如果你仔細睇係好 detail。 係嗱、先要恭喜你出咗你嘅 EP 啦。咁、就而你今次咧就係影呢個EP 入邊嘅相啊、cover 啊等等嗰啲咧，咁我就認識到香港唔係係世界上一個新嘅地方啦。你就叫佢就叫做係乜粒啦。 系啦， 喺柬埔寨嘅乜粒啦，咁其实嗰个系叫做浅粒系嘛？ 系啊，浅粒。 喂，系专登飞咗去当地嗰度系影相，系点解拣呢个地方嘅？ 因为机票平啊嘛，边有咁多钱影相啊？但系公司好难申请啊嘛。我本身想申请缅甸啊，你话去南美几好啊？咁但系唔得啊，实际上咁啊，咁就去一啲最紧要咧系发展中嘅国家。我觉得发展中嘅国家啲人系比较淳朴同埋开心啲咯，可以搵得翻个简单嘅快乐咯，因为。香港人咧，真係有好多嘢，好多嘢都有啊，但係就係唔係好開心咯。 哦 ，OK， 咁你喺當地有冇揾到佢哋 嗰個快樂？ 係咯， 有，淨係睇佢嘅樣啊，同佢傾偈啊，已經係咁。譬如話，嗰、那個司機咧，車我哋周圍去嗰個司機咧，我哋初初去到咧，佢好熱心話車我哋去食飯啦。咁我覺得佢係即肯定係喺嗰間餐廳收咗傭㗎啦，咁啊呃我哋啦。通常即如果係咁啊，點知佢係好純品㗎，即係純到咧。即係你講少粗口，佢打冷震咁樣嗰啲嚟噶，所以後係原來我即係我哋自己睇人睇得太咩啦，人哋真係好順啊咁。 哦，咁全個旅程係 stay 咗幾耐啊？喺潛粒 四日啫， 四日 ，OK， 四日。 咁所以你就 嗰四日咧 嚇，嗰四日點樣啊？ 嗰四日就係要影到呢隻唱片嘅風圖同埋唱片裡面嘅一啲嘢翻嚟，但係我哋呢一個。plan 咧，其實去呢個影相呢個活動咧，其實正啊正在，其實有啲 planning 我哋冇 plan 到嘅，即係因為你未去過嗰個地方，又冇人知道，所以係即係行一條未知嘅路，跟住 enjoy 中間嘅跌跌撞撞咁咯。 哦，咦，咁中間其實係可以有好多 surprise 嘅空間帶到俾你嘅喎。 梗係啦 ，surprise 到不得了啊！即係我不得知，我影完頭嗰三日，發覺咦唔係好用得喎，去到第四日先，原來唔可以即係即係我哋有啲因為我好中意做瑜伽嘛，咁我會除咗件上即係上身衫，咁我就喺度做瑜伽。咁但係原來咧喺個廟嘅範圍，我唔喺個廟裏面，不過廟出面咧，即係見到個廟都唔可以唔著衫，因為原來係尊重係咁我哋唔知啊嘛 ，until 有人話俾我哋聽，咁啊咁之前影嗰啲好靚嘅全部唔用得，咁去到第四日咁啊就開始喺嗰度慢慢感受，即係感受當地嘅氣氛係點樣，跟住先至坐喺度打坐，跟住先影咗嗰張封面嗰張相出嚟。 哦，咦，我想問咧，因為始終嗰陣時係一個工作緊啦，你都係影緊你嘅 city cover 啦，咁然之後喺當地，然之後一個咁快樂嘅地方，你喺度打坐，有冇一啲嘅靈感帶到俾你嘅嗰、那個嘅 meditation 嘅 session 當中？ 有啊，嗰度因為好感觸嘅嗰日，其實唔係呢個成個 trip 都好感觸嘅。而家諗翻我前日即係。同啲朋友即係成 crew 人傾翻偈都傾到喊，因為好難得嗰啲 moment 一過咗就冇，唔係淨係呢個 trip 啊，其實呢個 trip 提醒我哋人生每一個 moment 一過咗就冇，燃燒翻嗰種對生活嗰個熱誠啊。咁坐喺度打坐咧，其實我坐喺度兩個鐘，嗰封面嗰張相係我坐喺度兩個鐘打坐，因為個攝影師叫我，佢話你嚟影相其實係為咗個 experience 噶嘛，咁不如你真係坐喺度打坐啦，等個太陽日出啊曬到你塊面啊。咁我由天黑一路坐到天光，兩個鐘，個太陽曬多塊面咧，佢就會影啦。點知我太陽曬多塊面，我擘大隻眼，佢走咗，佢唔知去邊。 太陽定攝影師啊？ 攝影師走咗。 跟住我即刻有嗰、那個有嗰個好閃嘅狀態，即刻拎個電話出嚟，喂，去邊啊？坐兩個鐘俾狗咬到死你，走去邊啊？咁啊， 咁幾好啊！都有幾多一啲，因為你張碟入邊其實嗱，你首先個 EP 咧叫做 Before I Forget 啦，咁其實最緊要就係我諗你譬如先前有好多歌都係同係回憶啊等等呢啲嘅有關啊，咁其實就係、是、啊，你好好地真係去感受嗰啲蚊咬啊、陽光啊、俾攝影師放飛機啊咁樣， 嗰種大自然同埋人生當中嘅意外咁樣， 係啦咁樣。喂嗱，呢張碟咧其實我想問嗰個 title 係幾時決定用 Before I Forget 呢一個嘅名字嘅咧？ 其實呢一個 title 幾時決定就係真係出冇耐之前先決定嘅啫，但係呢一個念頭就隱藏咗喺度好耐㗎啦。咁都稍微同港台啲關係，因為嗰陣時拍港台有個電視嘅嘢啦，咁啊就同阿一峰就搭呢個天星小輪，咁啊拍完之後搭天星小輪望住日落，我同一峰講，我就哇，我咧，我覺得我生命好精彩啊，不過我覺得所有人嘅生命都係好精彩嘅，爭在你自己覺唔覺嘅啫。跟住我話啊，你講得好好，不如你寫低佢啦咁。咁嗰陣時寫低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就慢慢隔咗可能五六年，慢慢就演變到呢個 Before I Forget， 因為生命裡面太有精彩，就係、是、想喺唔記得之前點樣可以盡量捉緊佢咯。 哦 ，OK， 嗱，先前咧其實黎曉陽已經有一首係嘅派台嘅作品啦，咁其實都係同嗰個海港啦等等嘅嘢有關嘅，同埋講回憶啦。咁啊，成績都好好啦，叫做《阿茲與海默》嘅。嗱，我哋轉頭咧就揾阿黎曉陽咧就可以即係講下，因為 EP 入邊仲有另外兩首新歌未發表嘅。 嗯， 係啦。咁啊，不如呢個時候我知道你今日有吉他喺身邊係嘛？ 有啊，我其实有吉他啦。 喂，咁啊，还是都系啦。不如我哋揾你有一个系版本嘅《阿茲与海默》，我哋将个时间交俾你。 好啊， 好啊， 唱版 你啊。 好啊 ，Scout， 唔该晒你先。 你快忘掉我，很清楚紧。过湾仔，再到教堂，全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全烟花灿烂过。 原曲是有 band 做的嘛，咁你今天是用了是电吉他的嘛， 是啦是啦， 是关不关啦，有没有 点不同的，那些 band 做我摆了在 studio， 所以没有拿 回来。OK 啊，有另一种质感啊，我觉得。 是啊。 那我想你主要都是吉他的，但是 band 做是在 chorus 的时候才会入，令气氛更加是啦 ,country。 country 啦咁樣，嗱頭先講咗咧就係黎曉陽有佢嘅新嘅 EP 啦，叫 Before I Forget 啦，咁啊先前已經有幾首歌係拍咗台嘅啦，咁啊上咗榜嘅啦，咁但係入邊咧其實都仲有一啲歌咧，有兩首啦，咁揾你講輕介紹一下先，第一首咧叫做 Hey Mary， 係啦，邊一個係 Mary 啊？我想問一下， 邊個係 Mary？ 好問題，其實任何人都係 Mary 嚟嘅，即係 Mary 其實係一個即係。嗰啲瑪麗曼啊、瑪麗諾啊，即係以前嗰啲細個談戀愛或者嗰啲女校嗰啲咧， 即係 JW， 即係嗰啲初係啊初戀嗰啲啦，初戀嗰啲咧就係 Mary 啦。咁或者其實可以講大啲嘅，其實就係即係你對嗰樣嘢嗰個叫咩啊？ 好單純嗰樣嘢，好單純中意一樣嘢，唔一定係女仔，唔一定係男仔，係你中意一樣嘢嗰種純粹啊。咁啊，希望揾得翻嗰種純粹，因為越嚟越大咧，啲快樂好似好複雜咁樣，但係 suppose 開心係好簡單嘅。 哦，但你自己唱緊 Hey Mary 嗰陣時咧，或者寫緊啊等等嘅時候，你心裏面諗住嗰個嘅 Mary 係邊個？ 係啦，即係嗱，佢係一個人或者係一件事嚟噶嘛。咁你諗住嗰個畫面係一件咩事？ 我想是初恋咁样咯。 你仲记唔记得你初恋英文名噶？ 我记得，记得啦。 做咩攞呢个坏仔嘅样出嚟？ 梗系记得啦。 但系呢首 Hey Mary 系几时写成嘅作品嚟噶？ 呢首歌其实系侧田写俾我嘅歌嚟噶。咁呢首歌初就我想是几时收到呢、這、一个呢、這个我收到呢个 demo 可能都是2018年嘅时候啦，年头嘅时候啦，同黑镜同另外一首歌黑镜都系呢啲时候收到嘅。咁其实呢一碟 suppose before I forget 呢一碟咧，应该系2018年出嘅，即系2018年年尾或者2019年年头啦。 系 点知一路冧到2020年，因为实在太多事情发生啦，太多嘢计划唔到，咁样慢慢推迟到而家咯。 OK， 咁其實中間個過程呢，因為始終如果有啲嘢計劃咗，但係突然間可能因為唔同種種嘅原因去到推遲，有譬如我自己啊，我自己都會覺得哇有擔心啊，或者忐忑啊咁樣。呢兩年中間，你有冇為咗呢一張碟而感到有呢一種嘅情緒咧？ 梗係有啦，事情我覺得個天係唔想我做音樂噶啦，即係因為你譬如話黑鏡呢一首歌啦，或者其他歌都係，好多歌都係黑鏡呢首，特別係黑鏡啦。嗰陣時啱收到 Alan 嘅歌，呢首曲啦，咁我就去編啦，都係編第一次唔滿意，編第二次，好啦，之後唱第一次唔滿意，唱第二次，好啦，搞完之後咧就拍 MV， 拍第一個拍到一劈嘢咁樣唔得，咁啊拍第二個又唔夠好，咁於是乎咧就第三個要我自己去拍，咁 end up 就拍咗，咁啊都拍得好好睇啦。我好好啦，可以準備出啦。跟住我好唔開心，我自己覺得人生唔知為乜，所以我就出走去南美啦，就去呢度啦，買呢幅嘢翻嚟啦。跟住再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 Alan 就離開咗啦。咁所以即係好似啊，每一樣嘢行呢步啊唔得，行呢步唔得，行呢步唔得，行呢步唔得，即係嗰個時候好沮喪啊，好覺得唉、哎，我不如亦都係嗰個時候我開始咗做瑜伽，即係我覺得我唔做音樂啦，我去再做瑜伽啦。咁但係透過做瑜伽，成個身體啊，成個嘢好起嚟嘅時候咧。咁我學識就係有下一首歌就係 Ride Along，就係生命裏面咧，唔係樣嘢都順嘅，唔係樣嘢都個浪唔一定係永遠跟你個方向噶嘛。咁你學識如果可以同個浪去溝通，同個生命嘅路軌或者個歷程去唔好同佢抗衡嘅話咧，咁總會行出一條路。 咁其實所以其實呢一張 EP 入邊咧，即係嗰啲歌咧都係。嗱，你原本係計劃咗啲嘢噶嘛？咁但係其實係反而係你個計劃係叫做出咗一啲嘅分叉路啊變化嘅時候，然之後慢慢又引申咗啲新嘅作品，記錄咗其實呢兩年入邊發生嘅所有事情嘅都。 呢係講到我都起曬雞皮，呢兩年真係發生咗好多事，即係放我自己，即係我個人變咗好多，我成條脊骨都變咗好多，即係我改變咗我生活習慣，我改變咗自己嘅諗法，啲壞習慣，各樣嘢都變曬啦。咁所以呢兩年唔係淨我啦，成個香港都變咗好多啦。咁音樂一樣嘢好得意就係音樂佢會同嗰個時間係會掛鈎咗啊嘛。你聽呢首歌，你聽呢個下一站天后，你諗起你小學、中學唔知做乜嘢咁樣噶嘛，係咪？所以係啦，所以呢啲六首歌就係記錄咗呢兩年嘅起起跌跌。 OK， 咁真係收到呢張碟嘅時候咧。真係嗱，我嚟緊講到半路，你已經哇起雞皮啦咁樣真係收到呢張即係拎上手啦，哇！呢張碟終於都出爐啦喎嘅時候， 搞咗咁耐，終於出到啦。 Yeah, 感覺嗰陣時個 moment 係點嘅？ 我未收到啊，我到而家 未摸到， 我摸到啦，但我摸到送咗好多俾人，但我自己未有，同埋身邊好 close 嘅人都未有。但係我已經去咗 CD 鋪三次啦。去 CD 鋪三次自己睇啊，跟住佢門口擺好大張我 poster 喺度啊，我同粉絲啊翻翻去影相，其實約緊過幾日又再去啊，我一齊去再去睇下自己碟，其實好少係咁，我都出咗第四隻碟啦，但我好少咁 proud of 一樣嘢嘅，因為呢樣嘢係我用我嘅。即係我呢兩年嘅生命去做嘅，而唔係淨係我係我身邊嘅人一齊 用咗 100% effort 去做， 嗯， 真心去做，所以嗰樣嘢珍貴。佢唔係 perfect， 但係佢係真咯，佢係獨一無二咯。 係 OK， 咁所以我覺得就學你嘅歌啦，同埋你嘅碟講嘅就係記錄住呢一刻嗰個情緒咯，去感受。個 moment， 我諗不論係譬如你做呢首做呢啲歌嘅時候啦，或者可能樂迷聽呢啲歌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得到呢個 message 咯，就係、試下靜落嚟。有陣時聽歌，你通常就我、做緊運動嘅時候聽，搭緊車嘅時候聽，不如試下我哋換個方法，就真係聽歌嘅時候就係、聽歌啊，咁樣。 係，同埋喺呢個生命裏面，即係、生命好無常，呢兩年都經歷好多生離死別，咁發覺。有啲嘢要做，想做就要做咯。譬如话我生日出碟啊嘛，咁instead of正常嘅宣传啊，要做嗰啲嘢，我话你可唔可以预留一个日落嘅时间俾我同屋企人睇日落啊？生日嘅时候，咁于是乎我同阿嫲去睇日落。点解唔可以同阿嫲睇日落咧？平时就同佢饮茶饮完茶好啦，翻屋企啦，拜拜咁啊。但系嗰、我同佢睇日落，我呢一世都会记得噶，系我哋之间好 precious 嘅 moment 嚟。其实比嗰个意义比任何嘢都大，但系偏偏就冇去做。 OK，所以我好戥你开心就系、第一就系做咗呢张嘅 EP 啦，同埋啲歌好正啦，我觉得。咁而第二样嘢就系睇得出，即系我谂系你个人做呢啲歌嘅时候，你个人起嗰个嘅变化。 嗯， 其实呢样系最揾钱跌，几多钱都买唔到嘅一件事嚟。系，咁所以恭喜黎晓阳出咗呢一张，我觉得好精彩嘅一张嘅 EP 啊，叫 Before I Forget。 多谢。 咁啊，期待睇下你今年入边有冇写歌或者继续做歌或者铺排紧下一张碟嘅嘢咧，定系 Go with the flow 系点咧？ 我又一路写歌，因为好多感受啊，好多感受，即系系咯，净系翻即系去完柬埔寨翻嚟，喺柬埔寨睇咗好多日出日落啦，翻嚟香港都冇日出都照去睇啊，明知冇都去睇， 嗰个 热诚系继续 keep 到啊，咁啊将呢个嘢继续摆落啲歌度。 O K， 咁所以都系啦，即系活在当下，记录住呢下嘅情绪啦。所以我哋唔好问你之后嘢住啦，我哋一直听住你呢张 E P 先啫。O K， 今日多谢晒黎晓阳 ，thank you， 拜拜。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真虚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学笑已清算，人在世转个圈，这个影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剔躺眨眼长大，年去再老迈又偏心界，清楚对错黑白，错有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释毫无定力，去到最后人放松了，过去只懂得苦怨，如今终于懂反转，就似 民主派議員反駁說，過往多次有議員去信內會要求討論特定議題，去信對象亦都是李慧瓊，當時亦都同樣由郭榮鏗繼續主持會議，建制派亦都繼續發言冇異議。日本本土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10,000宗，204人死亡。东京都疫情未受控，单日再破纪录多201人确诊，累计2,700多人染病。内阁办公室再多一名官员确诊新型肺炎，是第三宗病例，患者未有同其他大臣密切接触。首相安倍晋三昨日宣布紧急状态扩大至全国范围，呼吁民众留在屋企，并且希望在月底开始的黄金周长假期限制人员流动，遏止病毒继续传播。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渐转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1点，升364点，总成交金额1,32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3.2跌1.1，腾讯控股409元升2.2，阿里巴巴207.4升4.6，中国平安78.6升2.45，盈富基金24.55升3毫，美团点评100元系升1.15。汇丰控股39.5跌2毫，友邦保险72.65升3.2，FIE南方恒指7.54跌2.1，建设银行6.13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34，瑞士法郎7.976，澳元4.9，加元5.497，新西兰元4.629，欧元8.3921。每百日元兑港元7.1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2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7点，升607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53美元，卖出1,6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荃湾路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慢线有意外，龙尾丽景。咁亦都影响到咧，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商场一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车龙就排到近丽景村。至於較早前咧，喺惠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通往啟祥道支路嘅意外咧，仲係處理緊。暫時咧，呢一條支路嘅唯一行車線都係封閉。龍尾去到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就係惠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落去啟祥道嘅支路有意外，仲未清理好。龍尾星河名居。咁而喺窩打老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咧，仍然係處理緊，而家近住希福道嘅慢線，以及係後少少咧近住沙福道橋面嘅慢線仍然係封閉。咁但係較早前封閉嘅中線係近住希福道嘅中線就已經重開，而家大交通咧暫時未有擠塞，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就係窩打老道因為水管緊急維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同埋沙福道咧，分別係有慢線封閉。咁而家較早前咧近住希福道嘅中線係已經解封。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出閘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城市花園。在九龍方面，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一段車龍排到近麗業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拍好驾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 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多情语能。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无近，靠梦想指引。 Step 话现实之中总有阻滞嘅，但一定要同自己讲，冇嘢系冇可能，咁样梦先至最后可以变成真。 拒绝不可能。 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日和，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何雁诗《致有梦想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讲嘅呢个话题咧， hey. 哇！我想话俾你，即系带俾我无限欢乐，尤其是喺放假真系冇嘢做嘅时候。Uh-huh. 因为我系会上无论内地啊、台湾啊、边度都好，系会上嗰啲乐评嗰啲网站睇睇大家啲留言啊、啲 comment 嘅咁样啦。咁我发现做咩啫？ 即系主要睇留言。 系啊，因为 留言真系， 即系留言真系最好睇啊嘛，咁样。咁我发现咧，即系前几日咧，我就发现哇，原来内地咧佢嗰个 post 下低啲留言都系玩紧一个 gag，、 uh-huh. 叫做。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咁、 啊、 样啦。 跟 住系我都好好奇咩嚟嘅咧，咁样。咁我上网 search 下啦，咁样。咁、啊、我就知道原来系嚟自一个内地而家做紧嘅选秀节目嘅一个表演。 系、 啊。咁因为嗰个表演实在太离奇啦，于、啊、是乎咧，大家就攞咗呢个 get 出嚟玩，即系变成咗一个网络上咧，大家都不断讲一个 get 嚟嘅咁样。咁头先我嗰句嘢咧，淡黄色长裙。 系啊。 蓬松的头发咁样啦，咁咧本来其实系 rap 词嚟嘅，即系佢哋个表演啊，所以佢哋从系啦，本身系要 rap 嘅，佢哋咧将佢将陶喆嘅一首歌、 嗯、 做咗一个重新嘅编曲嘅 rap 词，咁但系因为嗰个女仔咧系用咗朗诵嘅形式将佢表演出嚟，系啦，咁即系令到大家叹为观止，大家都觉得哇，好洗脑啊咁样。 想问一个系一个乜嘢形式嘅？ 嗱，即系唔好话我对你唔好。 节目咧， 我一阵间话俾你听，你听咗呢个先，听咗先，唔好错。 长裙，蓬松的头发，你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画，四下无人的街道和空荡的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开狂欢的 party。 系啦，就差唔多系咁啦，听多咗都无谓啦，系啦。 哦 ，OK， 有朗诵 feel 嘛，即系校际朗诵之。 唔系唔系，俾我想象中系同我心目中嗰种抑扬顿挫系都有一定距离嘅。 系啦 系啦， 因为嗱呢、這个内地而家做紧即系红到拆天嘅一个选秀嘅节目啦，叫做《青春有你》，已经系第二季噶啦。 做咩？ 单凭一个节目名《青春有你》，我已经估唔到其实你做节目系想做咩噶啦？ 就即系大欢乐俾我哋咯。你嘅青春係需要啲嘅笑位㗎嘛？ 比賽節目嚟㗎嘛？ 嗱，而家內地好興呢種嘅，即係109個嘅女仔選人氣最高嘅9個出道。 哦，即係正選人氣，即係無論你做咩都好，總之係人氣。 唔係。因为嗱，呢个比赛入边咧，佢系乜都兼顾嘅。首先佢有冇得出道咧，就系睇诶啲 fans 投票投俾佢几多啦，咁样咁会不断排名嘅。 我真会造星咁样嘅，整个节目 系啦，有啲似嘅咁样，咁就会不断排名嘅咁样。咁其实佢依家排名最高嗰个系可以得到3000多万票噶。咁你见到人气真系好劲啦，咁样 数字嘅嘢好虚无嘅啫。 系啦，大家中意啦。 信则有，不信则无， 都系靠人嘅啫。咁样。同一時間咧，佢係有一啲嘅根據專業評審去分辨你嘅能力係 A、B、C、D 班，跟住你要合作組成一個表演去， 係、哦、啊， 係啦、 啊， 呢啲都係 係 啦，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比賽嘅規則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啦，都係呢種模式噶啦咁。咁我我覺得啦，好受到關注嘅其中幾個原因係因為佢評審有 Ella、SHE 嘅 Ella 陳嘉華啦，之後有。一個叫蔡徐坤，香港聽眾可能會冇咁熟悉，咁但係內地又係好紅嘅一個好年輕嘅男歌手啦，咁樣，同埋有韓團啊，Blackpink 嘅 Lisa 啦，咁樣評審嘅實力大家就覺得好好啦，好想睇下佢哋真係可以帶到啲咩進步，俾啲109個本來可能好幼嫩嘅女仔咁樣。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大家就發現原來大家而家留意嘅已經唔係嗰啲女仔本身幾有實力，本身幾唱得幾跳得，又或者個表演幾好睇，而係而家咧通常成為網上嘅熱話，成為人氣嘅焦點，都係 騎呢 精古靈精怪咯，遠少少好嘛？係啦，都冇得罪咁多人咁樣啦。 你放佢有聽咩？ 咁但係咧，我好記得即係而家人氣最高嗰個啦嚇。咁佢第一集即出場嘅時候咧，大家都話：哇，咩事啊？係一個造作到極點嘅女仔。所以造作到極點係咩事咧？佢而家又係一個即係佢呢個表情俾人改咗做動圖，大家不斷用緊啦。就係你如果見到其他人表演得好好，你咪。哇咁咪算咯咁样，但系佢系哇，即系佢真系 exactly 就系呢个样，再加埋身体上嘅 wave 呢个俾人 cut 咗落嚟啦，咁样咁大家就觉得哇，你使乜咁做作啊咁样啦？咁但系佢而家人气最高，点解咧？唔系因为大家喜欢做作，而系大家发现原来呢个真系佢本人嚟嘅，即系你难免即系原来有啲人成长嘅环境就系将佢培育成一个 咁浮夸嘅人， 系啦，咁真性情的一个女仔。咁當然，當佢成為咗即係人氣冠軍之後咧，佢有發表一啲佢對佢嘅一啲自己一啲心底説話，我覺得係有啲意義嘅，就係你哋所睇到嘅感覺上，我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嘅呢一切，其實我付出咗幾多努力，根本冇人知。同埋你哋見到我好似平時好開心，嘻嘻哈哈就咁過咗去，係因為我記性差，我要逼我自己忘記一啲我唔開心嘅事情。所以你哋我想俾你哋睇到嘅，當然就係我認為最好。系嗰一面啦，咁样，所以佢话我会继续将我呢个性格演绎到底噶，咁样。咁大家就觉得，系呢、這个即系真系距离，同埋系有少少正面励志嘅教诲咯，咁样啦。咁 唔知啊，我成日觉得喺 show business， 你喺镜头睇到嘅嘢，访问又好，见到嘅所谓真心否白都好，都可以系刻意营造一部分咯。因为你如果我 系 一个 PR 啦，咁我摆到明你行咗骑呢啦，咁然之后嗰种淋漓尽致啦，嗰种淋漓尽致嘅浮夸啦，咁我梗系希望可以即系否白我内心世界，就系、是、我几咁脆弱啊，几咁坚强啊，几咁其实系有意义啊，诸如此类啦，咁我先可以营造更加多人嘅认同噶嘛。 我同意呢個， 所以我唔係話佢係假，不過我通常係會對某啲 嘅 嘢有保留咯， 但係因為我自己會好 buy 呢樣嘢，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咁多款女仔， yeah. 你選擇做一個造作嘅女仔其實最攰噶，我覺得啦，可能即係你要咁用力啊，咁浮誇去做一啲，我覺得哇！ 即係好俾心機，你真係咁樣啦。咁、但係今日講嗰個其實唔係佢嚟嘅，即係唔係人氣最勁嗰個啦。咁你其實即係要講翻頭先大家聽到嗰段呢個朗誦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嗰一組嘅表演係要表演 rap 嘅喎。 係。 咁但係嗰一組幾乎有三個都係咁樣程度嘅朗誦嘅情況咧，咁樣咁樣好崩潰啦。咁樣好似一組表演係六七個度啫，即係你有冇諗過嗰種感覺？就係好似大學嘅時候做 project， 除咗你之外，其他全部係 freelancer，你要自己孭起一個 project 嘅嗰種嘅痛苦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件事咧，亦都促成咗。在你的 group 入面不是 freerider 那條友，咁可以令到佢人氣急升嘅，亦都係我今日想介紹嘅呢位女歌手。 OK， 佢係朗誦嗰個就係、 是，就係佢唔係朗誦嗰、那個，即係當你一群人入面有六七個人，入面有一半都係朗誦嘅，但你嘅表演係表演 rap 嘅時候， 哦，所以佢哋係想表演 rap， 但係其他人就係佢冇佢駕馭唔到 rap 啦，咁所以佢就變咗頭先嗰種朗誦啦。 系 啊，哦 ，OK， 明白。 唔好意思，所以其实呢个就系佢真系系佢哋要表演嘅一个部分嚟嘅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女仔咧，本身都真系其实已经出咗道噶啦，只不过系唔够红。其实而家都系好多内地嘅经纪公司会做嘅一种操作嚟嘅，就系自己可能旗下有好多嘅新人已经出咗道，但系嗰个人气未如理想，于是乎就拱佢哋去参加呢啲嘅选秀节目，系啦。 送啲歌手去其他地方參加選秀節目啦。 係啦，咁而家佢的而且確受到大家好多關注， 尤其是大家都話哇，一比較起上嚟，佢 rap 得真係好好聽喎、 哦。即係唐伯虎點秋香，大家睇下秋香係邊個？我、哦、都唔係好靚啫。咁唔緊要，我哋都有綠葉嘅扶持。哇，真係好靚喎！ 係啊，就係嗰個 get 啦。咁呢个女歌手佢嘅名叫 Night One， 即系九一咁嘅英文啦。咁但系中文咧，佢哋即系写咧系写奶啊，即系牛奶个奶冇咗个女字边。万咧就系千万个万，咁用国语读个音系一样嘅咁样啦。呢首歌咧，系佢自己之前嗰张专辑当中自己一首创作嚟。我觉得其实 rap 嘅时候咧，系会有一种小清新嘅感觉。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意啦？咁听完之后咧，希望大家会有呢种感觉。听完 Night One 嘅呢一首作品先， 叫做《风的颜色》系嘛？ 系。 春天的风是刚晾干的床单的浅蓝色，是张开双手去获得而不只是眼看着。我想起小时候的一辆自行车，穿越马路逆着风跑，哼着的歌，当阳光洒满我裸露的手臂，再也不是那稚气未脱天真的口气。我的手被另一只手握紧，停在此刻我才发现夏天的风是梦幻般的紫色。喂喂喂，我想我应该抬起头走，不卑微弯的是在找理由，等风来根本不是我风格，迎风跑才发现有空回首。哎，我看到了风的颜色，我听到了风的颜色，我碰到了风的颜色，我知道了风的颜色，我看到了风的颜色，我听到了风的颜色，我碰到了风的颜色，我知道了风的颜色。多想一辈子没有挂念，没有寄托，不想到最后除了眼泪就是悔过。我想放下一切，只活得光明磊落，不讲道理不讲信用的人都给我走远点，走远点。秋天的风是什么颜色？你说是枫叶那种凄婉的橙红色，我假装听不太清楚，话里有几种因素。你说算了别闹了，之后我只能跟风倾吐，却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飘落。白色的风拍着我的脸，它在笑我。从什么都没有再到什么都没有，曾经涂抹的那些彩色最终也会变成白色。又说会错了意，不小心又说了放弃，每次平稳落了地，我总是急于站起。用再多形容词表达真诚能有多狡黠，疼的重量能秒杀支撑快乐的三脚架。哎，我看到风的颜色，却完全不够表达我走过的一点一刻。放下就放下吧，当下是框架吧，总有人想要跳进，有人拼命想要逃脱。 我看到了风的颜色，我听到了风的颜色、yeah、我碰到了风的颜色，我知道了风的颜色、yeah。 我所以咧就系佢哋要系因为嗰个环节全部咁多个女仔都要 rap 嘅，不过佢就有识 rap 啦。 系 哦，因为如果我开来我阴谋论人嚟噶嘛，我就谂咁点解大家唔识 rap 一定要就佢 rap 咧？咁样，哦，原来系嗰一 part 嘅主题一定要 rap。 同埋最恐怖就系呢一集唔识 rap 嘅女仔咧，喺同即系评判讲佢哋自己想发展嘅路向，都希望可以成为一位好出色嘅女 rapper 嘅。即系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发展方向嘅喎，应该。不过嗱，我唔知道大家即系而家有冇留意啲内地嘅选秀比赛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咧系即系因为嗰、那个。大家攞嚟講嘅熱度比較高，咁我有睇少少啦。哇！啲女仔真係好靚，即係我唔唱成點，跳成點，我唔講就真係好靚女，即係睇到我一種哇！原來咁當然咧，有一啲係好典型嘅，你覺得係女團嘅美麗， 哦、 即係嗰種甜美啊，嗰種可愛大眼啊，嗰種嬌嗲啊咁樣。但係原來都有一啲咧，即係而家未俾人 follow 都仲係一啲。唔係傳統審美觀下嘅女仔有型嘅呢一種，其實本身呢個 Night One 咧，佢都唔係嗰種嘅。 嗯， 但係即係大家都有啲即係唔係質疑嘅聲音嘅，大家有啲討論係咪因為你日日要同百幾個女仔相處，所以你都變得女仔咗？佢以前其實再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由頭先嗰首歌《風的顏色》入邊聽唔聽得出，其實以前佢係會再男仔頭少少嘅。 佢個聲係似係低沉少少。 係啦，咁樣即係，但喺呢個情況底下，我覺得係內地而家女團咁，大家見到係嗰個發展啦。即係雖然你唔知道佢九個出道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啦，又或者即係而家都言之尚早啦。但係你會見到佢個炒個熱度咧係好夠嘅，即係尤其是大家而家唔出得街，之前冇出，一定喺屋企睇嘅時候咧，你發現網民好得閒咧，係真係會同你逐秒拆解，即係睇到佢哋排舞嘅時候，邊個認真啲啊，邊個唔認真啲啊，邊個脾氣好啲啊，邊個脾氣冇咁好啊，咁諸如此類。你都帶得出唔同一啲嘅，咁當然後期剪接都會有啲心思喺入邊啦。咁但係我覺得嗰一下所展現出嚟嘅都係幾吸引嘅，即係雖然即係有陣時你會覺得哇 都 收音收得好緊要，收係收息個收啦。但係我覺得值得留意一下 嘅。Okay， 所以阿瓊就係即係推介可能一啲係叫做係比賽形式嘅一啲嘅電視節目啦，咁樣。即係反而咧調翻轉咧就係、是、咧我哋譬如做電台，通常咧啲歌通常嚟係點嚟咧？就係、是、啲公司會派台嘛。咁然之後，但我近排真係發覺一樣嘢咧，即係自己年紀大啦嚇。 點啊？ 咁然之後咧，你又發覺譬如好多係後生仔咧，即係年輕。啲嘅人咧，咁佢哋可能佢哋真係可能聽咧，佢哋會係喺 YouTube 聽啦。咁、然之後其實喺香港原來係有好多一啲真係 indie 嘅、hip hop 啊、做 beat 啊等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嘅。咁然之後可能譬如我哋可能見好多大家都係睇過 YouTube 個 click rate 個 view 數，其實可能都某程度上係一種指標嚟噶嘛。係啦，咁可能主流嘅歌手，咁你但係佢個數字你自己去睇啦，我唔講邊個啦。係啦，咁但係然之後我睇咗好多一啲係其實獨立嘅一啲嘅呢啲係 hip hop artist 啊、rapper 啊。等等啦，咁佢哋嗰啲 following 系好鬼死劲嘅，咁然之后仲要系好有特色嘅，即系佢可能好贴地，亦都佢哋可能唱嘅 topic 或者点样，其实我未必 relate 到嘅，但系我觉得几有趣，因为佢系吸纳到一班好中意佢哋，即系会去睇 show 啊，真系好快就即刻 reaction 啊嘅一班嘅 followers 嘅咁样。 我記得連線嘅時候，其實北京嘅朋友有講過呢件事，我覺得都好啱嘅，就唔好太貪心咯。即係如果你可以做好你想做嗰種嘅音樂嘅範疇，係的而且確可以吸引到好多真係好 die hard 嘅 fans。 係啊，咁然之後我就係睇即係佢哋可能係無論係嗰個 race 可能係幾日就已經係。幾萬㗎啦，係啊，咁但係呢個可能係有啲主流嘅公司，佢嘅旗下歌手都未必係咁容易達到嘅一個目標。 佢哋仲 係 indie 嚟嘅啫噃。 Yes， 咁我就係覺得又開咗自己一個眼界，就其實有呢啲音樂嘅。咁當然啦，有一啲就部分我哋未必播得啦，因為可能係言語上面未必係適合喺大氣電波嗰度播出嚟咁解啦。咁但係就佢哋其實有另一個生存嘅空間生態係發展緊嘅咁樣。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先前喺幾個月前都有播佢一啲舊啲嘅作品㗎啦。咁然之後就係近排佢又有新歌啦，咁佢就 send 咗，喂，我有首新歌啊，咁样，咁呢位嘅朋友咧叫 Tyson Yoshi， 咁先前都系唱国语歌为主啦，咁然之后咧，今次就有佢第一首系广东嘅 single 嘅，咁呢首歌个名叫做 Growing Up。 实从无雨水遮挡了时雪，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朝半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1375亿元的拨款申请。自由党的钟国斌说，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要求企业证明生意额较去年任何一个季度的平均每月营业额下跌三成或以上才可以申请。询问政府可不可以弹性处理，同时又要求政府发放的津贴可不可以设追溯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现时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申请门槛设在生意额下跌三成或以上是合理水平，因为如果再放宽，可能有更多企业申请，结果可能令到计划无法针对最有需要的企业。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午召开第15次会议，经过40分钟会议，仍然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主持会议的内会副主席公民党的郭荣亨提出讨论议员有关选举正副主席情况的信件，多名建制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指信件的去信对象仍然是内会原本的主席民建联的李慧琼，因此应该由他主持会议。民主派议员反驳说，过往多次有议员去信内会要求讨论特定议题，去信对象都是李慧琼，当时亦都同样由郭明亨继续主持会议，建制派亦都继续发言，无异议。新加坡至今4427人确诊新型肺炎，大约六成个案和外籍劳工宿舍有关。政府考虑将部分康复的外劳转到邮轮上暂住，避免太多人聚集在宿舍。有外劳说，宿舍主要是南亚人居住，部分房间住了12至20人，他们亦都要共用洗手间，卫生环境恶劣。旅游局说，已经视察过两艘邮轮的通风系统、安全和防控措施，預料每艘郵輪可以容納大約2000人，以舒緩外勞宿舍的擠迫情況。他們亦都計劃將部分健康的外勞轉移到公共房屋或者是軍營。在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請停止執行罷韓案，但是被法院駁回。韓國瑜認為罷免活動和廉署書簽署是在他就職市長未滿一年就開始進行，違反當地的選舉罷免法例，因此對罷免案提出聲請，要求停止執行。不過法院不認同韓國瑜的要求，認為法院並沒有緊急迫切為韓國瑜就案件提供暫時性保護措施。高雄市选委会上个星期审查通过罢免市长韩国瑜第二阶段联署信，第二阶段联署书有效份数超过37万， 達到罷免門檻，已經送交中選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8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早晚沿岸有霧，下周中後期天氣較涼和有雨。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380点，升373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燃气23.25元，跌1.05元；腾讯控股409.6元，升2.8元。阿里巴巴207.6升4.8，中国平安78.6升2.45，盈富基金24.55升3毫，友邦保险72.6升3.15，美团点评100元升1.15，汇丰控股39.5系跌2毫，FIE南方恒指7.54跌2.1，建设银行6.12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8，瑞士法郎0.971，加元1.409，人民幣7.074，英磅對美元1.245，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經平均指數報19,897點，升607點。港金現價報15,67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3.92美元，卖出169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较早时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咧，而家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因为有交通意外，慢线系仍然封闭噶。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另外就系九龙嗰边，伟业街天桥通去启祥道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呢条支路已经重开，不过车龙就仲未散得晒噶。龙尾而家喺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些少。另外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和沙福道慢线是仍然封闭的，就是近住希福道的路面和近住沙福道的桥面的慢线都仍然是封闭的，因为要做水务急修的。现在交通已经是畅顺很多，不过揸车朋友如果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路面状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而家系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

但不再是朋友。 面对曾经出卖过你的朋友，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个闲情日志跟他叙旧啦。虽然说时间有时会帮我们洗涤一些的伤口，但我是有些不想再浪费时间在这些这样的人身上。刚才讲到时间可以帮我们洗涤伤口这件事啦。咁我系希望时间除咗帮我哋洗涤伤口之外，都可以带啲正面嘅鼓励俾我哋，例如变得成熟啲，变得稳重啲，对一啲事情嘅判断咧，可以再正面啲就好啦。 捡起地上的谎，满足了欲望，其实。 孙燕姿简尼跳舞的梵谷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很愉快。即虽然可能有这首歌的演绎当中你又不觉得它很愉快，但正如歌词当中所说，过去受的一些伤就可以当是病了一场，而现在再看回我很愉快。有时回忆起上来呢，